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，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，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，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王重荣和李克用联手打败了李昌福和朱梅，并且他们追着神策军的步伐一直杀到了长安外围，长安城再一次拉响了警报。这对于前线的败退，田令孜除了愤怒只有恐慌了。现在敌人前锋呢已经逼近长安了，对手的口号呢更让他胆战，清君侧，就是早看他就不顺眼了。那谁在君侧呢？还用说吗？田公公自个儿数了数，那不好意思，就自己一人。但是还好田公公早就准备了应对之策，这个应对呢他已经是轻车熟路了，大不了跟长安说拜拜，退到四川不就完了吗？你一破烂长安，要游戏厅没游戏厅，要什么没什么的，有什么值得好留恋的？真是的。田公公呢马上去请李轩，他知道这一次可能不会像上一次那么轻松了。果然李轩不走了，长安就是我家，死也不走。李轩是抱着椅子不撒手，李轩这一次有充分的理由，跟上一次性质是不一样的。上回是草寇杀过来，属于不可调节的阶级矛盾，这回是自己下面的人互相干仗，关自己什么事儿啊？谁打赢了我发一奖状不就完了吗？李轩甚至认为这是一次摆脱田公公操纵的好机会。早些时候李轩把何军府的军队番号改成了护国军，他呢再给王重荣打暗号，快来护国救驾。但是呢李轩还是走了。在史书上呢只有一笔，克用进逼京城，以害业令资奉天子自开远门出信凤翔。一个凤字儿，肯定有李轩的泪水无数，身不由己，涂炭奈何呀。也许在20年前田公公把他抱起来的时候，就注定要一辈子把他紧握在手里，让其动弹不得。没过多久，他们跑到了凤翔。唐僖宗光启2年1月8号，凤翔。6年以前，凤翔还有一个郑田可以力挽狂澜，但现在郑田死了，谁来管呢？李昌福，李轩摇了摇头。 他已经见过这位新丁了，得出了一个比较公式，李昌福小于李昌言小于郑田。这人呢恭敬有礼，再就是搞搞接待工作的招待所所长。他干爹田令孜，想起来李轩心里就有火，他已经对这个忘年之交的奶爸失去了信心。韩非子说，爱臣太亲必危其身，现在李轩才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小时候轻哼小曲哄他入眠的人已经要危及自身了。李轩想清楚了，没了自己田令孜什么都不是，而自己离开了田令孜可能什么都是。李轩决定向义父走出叛逆的第一步。24岁了，天哪，李轩的这身板里才长出了叛逆的因子。说好听点，大器晚成吧。那这么晚熟的后果就是叛逆的经验空白，叛逆的手段幼稚。为了摆脱田公公不再去西天取经，李轩的颤颤地迈出了独立行走的第一步。他下了一道命令，任命杨富公为枢密使。杨富公是谁呀？是死掉的杨富光公公的堂哥。太监世家之后，是太监当中的太子党。而田公公呢，是太监当中的暴发户。这俩人呢，平时就是八戒看史瑞克，互相啊可能都在吐。但是呢，这是一个信号，李轩要换知心太监了。你更别提这个任命书下来的时候，王重荣跟李克用都联名写了状纸上来。写的什么状纸您还记得吗？那就是要求李轩砍掉田令孜的脑袋以谢天下。这李轩现在简直就是在暗示王李二人，你们说到要做到，不用担心我没有太监用。工厂保住了，地盘也保住了，然后再清君侧。王重荣是一老实人，不干这种赶尽杀绝的事儿。于是呢，他又回到了河中。李克用呢，也回家了，大概是回家照顾月子去了。在领军去河中打群架没多久，李克用的老婆给他生了一儿子。事后证明，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收获。他这儿子日后让天下父亲妒忌，让堂弟为之动容，让中原群雄莫能与之争，也让李克用老怀宽慰。这位新生儿名叫李存勖。李克用抱着新生儿咯嘎直笑，暂时呢就忘记了上元义之仇，也没空理会李轩这暗示。于是呢，这个暗示只有田公公猜到了。那他能坐以待毙吗？当年他捡起了那个被抛弃的小孩，不就图个养老送终吗？没成想哟，小孩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要当白眼狼，敢抛弃我了。田公公表示绝不放手，我不管你多大都是我的。他甚至还想，是不是因为最近外面逼得太狠了，孩子才这么闹腾，我得赶紧把这孩子给转移喽。田公公找到李轩说，咱们不能待在凤翔，这儿啊离前线太近，咱们呢搬到兴元去。李轩呢不想走，就说我累了，你让我休息一下再说，我再想想。田公公不争，他是一什么人呢？口头上的侏儒，行动上的巨人。或许他这次来找李轩不是请求，不是商量，那就是来直接通知的。这天夜里，行宫突然冲进了一队士兵，领头的正是田公公。陛下快走，乱兵来了。 啊，什么？来了？哪儿啊？ 李轩想要张目去看，却是左右上来两位风一样的汉子，架着他就走。跑出行宫，推上大马，一拍马屁股，嘚儿哒跑了。这帮人又踏上了漫漫西奔之路。这么大的动静惊动了一个人， 这一晚上，翰林学士城使杜让能正在行营上夜班，一看这数百个军士拥着皇上就跑，大叫一声不好，跟在后面撒腿就追。杜让能的体力不错，属于长跑健将，要搁今天啊，没准能拿两个奥运金牌回来。史书上记载他呢，一直徒步追了十多里，那当然两条腿肯定跑不过四条腿啊。皇上渐行渐远，幸好杜让能发现了一匹别人丢的马，虽然说马上没了缰绳，杜让能连忙解下了腰带，勒着马脖子向皇上奔走的方向追了过去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李轩上下而奔命，心切切其忠心乎，让能紧追而不舍。杜让能为了他的职责在拼命的狂奔呢，而田公公为了他的前程也在快马加鞭的跑。哪成想这一次田公公怕是要将前程跑掉了，他跑的确实太过分了，对吧？马拉松长跑那也得发令枪响大家一块跑，他呢又犯了以前不打招呼抢跑的老毛病，在跑到宝鸡确定领先地位后才让人回凤翔告诉那帮文官说，来吧，我跟皇上已经到宝鸡了，你们跟上啊。那么对于田太监这种蔑视规则的行为，百官表示极大的愤慨，怎么着我们永远跑不过你啊。凤翔市长李昌福也很生气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这就旅馆你要走也打个招呼吧，哦，半夜三更说走就走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被抛弃的人马上达成了共识，我不跟你田令孜玩了，你让我们跟上我们就跟上啊，对不起，我们就在凤翔不走了。怎么着不愿意啊？不愿意你们回来呗。为了让田公公自动回来，这帮人呢还通知了在滨州的朱梅。没过多久，耐不住寂寞的朱梅是欣然赴约。到了凤翔，朱梅酒也不喝肉也不吃，马上领着手下参与到了李轩争夺战中。田令孜这小心肝扑通扑通直跳啊，没料到情况怎么会恶化成这个样子。前方传来消息，李昌福和朱梅已经投靠了王重荣和李克用了。对于这个消息，田公公只想骂人呢，这俩贱骨头，亏我当初还信任他们，真是瞎了我的狗眼呐。当然了，还有一消息让田公公更火大，百官们说他们出长安时太匆忙，一没有换洗的衣服，二没拿工作牌，所以呢暂时不来了。你没朝服也没让你们裸奔呢，那没有这玩意儿算什么呢？又不是没马没车，你找一个借口你也稍微找一个像样点的吗？田公公呢就非常困惑，挟天子以令百官，这不是自己第一次干了，诶，怎么这次就不灵了呢？田公公一个人是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，当时唐朝政府和草军对着干，不跑那是要死在长安，现在是您田公公跟王重荣抢盐吃，关他们百官什么事儿呢？田令孜擦了擦汗，哎呀，不来不来吧，省粮食了，是不是？田令孜呢决定不做久留，尽快越过秦岭，跑得兴远才算胜利冲线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熙宗光绪二年一月底，李轩到达宝鸡的十多天后大散岭。李轩同学很命苦啊，五年多前跟着田令孜第一次奔四川走落谷小道时，觉得那是人世间最难走的路，这最困难的时候终于过去了。李轩曾经无数次回想那段日子里，想到之后呢心存庆幸。 再一次西奔的时候，李轩是坚决反对再走洛谷，那是喜羊羊们走的，那不是人类踏足之地。田令孜呢表示理解，因为什么呢，他也受够了洛谷之苦，或者说走不同的路可能会比较有趣吧。这西游取经班子呢选择了陈仓道，这条道呢虽然说路程最长，是洛谷道的两倍，虽然说有三分之一的路是在山腰云间用栈木铺就，但是呢地势总体还算平坦，有时候呢还能坐坐船。当年呢刘邦前辈就是从这条道取得天下的，现在田公公们要从这条道弃天下。当然了，进川的路呢都是难于上青天嘛，对不对，诗里都写的，磕磕碰碰总难免呢，必须你打起12分的注意力，做足充分的准备才行。田公公呢交代过李轩，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放下心头的小别扭，大家团结合作，翻过大伞岭，通过大伞关，到时候你怪我引你入歧途也好，你怨我给你惹事也罢，你随便说，但咱们呢总得先活着，是不是？田公公呢还告诉他，有些人你应该放下了，别带在身边，影响行军的速度。田公公说是谁啊？他指的就是皇族成员襄王李晕，这是一老家伙，年纪有点大，论辈分他还是李轩的曾爷爷。半道上这老同志受不了逃命的折腾，病了。李轩表示，这个王爷是从哪辈论起的，一点也不熟，所以说呢就把他丢在旅馆里，让他呀自生自灭吧。如果他们知道留下一个李唐皇族成员会引发无数的麻烦，他们会弄根绳子当场把其实施安乐死。丢下亲戚的李轩直奔大散关，一去就碰上了交通堵塞，李轩们要跑，宝鸡老百姓也要跑，唐朝叛军那不是善茬啊，谁知道他们是来抓皇帝还是来抢姑娘的，那趁着官匪没来跟皇上一块跑吧。田公公本该封道的，只可惜警力不足，时间也紧，没来得及把住路口，这一下得本就狭窄的道路挤满了人，有的路段已经失控了，开始发生踩踏事件了。那咋办呢？李轩有些愤怒地看着田令孜。田公公虑沉思，叫来了一个人，此人呢叫做王建，当年杨富光的八都头之一。杨富光死后呢，八都兵成了没爹的孤儿，在中原游荡过一阵儿，最后呢被田令孜招安，又回到唐朝禁军编制里。根据记载，田令孜还认了王建当干儿子呢。田令孜就吩咐道说，你领着500兵前去开路。王建听不明白，就问怎么开啊。田公公一听有点生气，这么简单的事你还问我呀，怎么可以冲开就怎么开。王建领悟了，抽出长剑，领着田公500壮士大吼着冲了上去，遇佛杀佛，遇神是神，你是一介草民也好，三品大员也好，挡在王建同学的前面只有两种选择，交出脑袋或者是您自个儿往下跳。路通了，来吧李轩，为了你自个儿的命，已经有无数的生命倒下，迈出你这万金之脚，开奔吧。李轩取下了自己的传国之宝，叫来王建说，收好别弄丢了啊。眼前这个沾染鲜血的大汉让李轩觉得放心。在从凤翔逃向宝鸡的路上，他所托非人把自个儿的祖宗牌位弄丢了，那个丢了就丢了吧，回去呢弄块木板再刻就是了。但是这个传国之宝玉玺相当于皇帝的身份，儿戏不得呀。王建是一好同志，他是罗文上尉，使命必达，将传国之宝背在身上，保证说 皇上放心，我头丢了也不能把这个弄丢。后来的路呢越发艰险了，李昌福这个家伙比他哥还阴险，居然放了一把火，把栈道烧了近一半。李轩虽然说也是体育明星，打过马球，玩赛机，那都是全明星级别的，但是呢这种旁边火烧着，头上石头滚着，后边这兵追着的军事化项目，还真是有点不适应，差点就掉进深渊，成就万劫不复。但多亏了王健同学身强体壮，忠心也是无二，危难之中总是护着李轩。终于到了这一天的晚上，这帮人克服了重重险阻，通过大散关。这一次可比上回还难呢，上次皇朝也没有如此紧追过。看来自己人就是比外人能下死手啊。现在李轩累了，需要休息一下，平时睡龙雕大床，盖锦绣立缎，枕香肩玉手，那现在呢，天为被，地为床，枕着的是王健的膝盖。根据史书记载，王健同学在参军以前呢，干过什么呢？杀过牛，偷过驴，杀过猪，练过摊儿。这练摊儿干嘛呢？就是贩盐。李轩表示很感动，脱下身上的衣服披到王健身上，说这上面有朕的泪水，留给你做个纪念吧。而这一幕田公公全都看在眼里，这两个人虽然说身份天高地远，但在田公公心里这不都是干儿子吗？他们能够兄弟情深，作为干爹我当然是欣慰呀。但是呢他也不知道，李轩呢带着泪水的龙袍也有为他而留的，而接受着衣服的王健在某一个时候也要让老田流泪。休息足够的逃亡大军重新上路了，西天取经路上多妖怪，到处都有人捣鬼啊，比如那位朱梅派出了手下第一大将王行于紧追不舍，这架势比咱们追二路汽车也要执着多了。但是呢田令子李轩王健们精诚合作，降妖除魔，摆脱了追兵，经历了很多磨难，没有九九八十一，那也有三七二十一吧。两个多月以后，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汉中。呜呼，终于修成正果了，西游班的准备在星原好好休息一下，还有请些当红的戏班的唱着戏，去去晦气，这也不错，最好呢再给李轩的后宫补充一点人，冲冲喜，因为他的不幸还在发展。在他们踏进星原城的时候，凤翔正在策划着一件大事儿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凤翔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李轩和田公公又将何去何从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，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天气的出现，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，主动减排，从我做起，建设美丽首都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 白，生死无碍。一念如尘埃，念我一目放开，思念若重来，不过命中的安排。一生念，一场爱，让回忆不尽自爱，花谢花开，情字中